次匆忙错过。不必回头，行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不再多想走过平淡日常，忽然止步，怎么伶仃是一步，蓦然一步，回首梦尽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情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回头张望，有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唱，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也不太提起过往，从前轻狂绕过时光，让我们彼此分享，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 作为新生代的歌手，王苏龙曾经被贴上很多微妙的标签，但他不曾为此所影响，始终为音乐追光，对创作坚持。在他看来，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而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不断的努力来为所有人呈现他们最好最用心的样子。王苏龙用三期蒙面唱将猜猜猜打破了大家对他的刻板印象，尤其是街面时刻的这样一首《追光者》，足以让所有人对他进行重新认知。其实近年来，汪苏泷活跃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从《我要上蒙面》到《金曲捞》，到《我想和你唱》，再到最近热播的《蒙面唱将猜猜猜》，他的音乐才华逐渐被更多人所认可。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汪苏泷在《金曲捞》上唤醒的这样一首东京铁塔的幸福。

除了这首《年轮》之外，汪苏泷还为很多歌手创作了众多经典歌曲。与《年轮》风格不同的是，接下来这首《穿越火线》作为同名游戏的主题曲，由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完成。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穿越火线》。 那是我的子弹，谁能抵抗？我的黑衣把心，你把心耍狠，你把我做了算。 机枪子弹升腾，呼吸血脉膨胀，战场在相遇，你们用你我云穿一场。迎面火的城堡，而躲避火的弹道，在危难时你和我就是彼此的肩膀。梦里你的太阳，让你一声枪响，你说过就算走也要记得微笑。 现实充满着陷阱，还拦不住我的前进，我大步大步走的坚定。但你说了很多不清，但眼泪叫天不应，一颗不服输的决心，也许这是年轻的使命。 明天有太阳，就不必绝望，我们的未来决定在我们手上。 无关面具不敢怪你，夜晚还真是个会被杀马人们。你多少后悔自尊，而生活换了身份，而放弃对等侵权，而显得愚蠢。那善良的人不用想无法生存，难道我们真的就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周杰伦《简单爱》。 现在的感受，那边的风在吹着头发摇动，现在